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其实每一个人自从进了职场，有一件事情啊，基本上你就是躲不过的，或多或少罢了，是什么呢？就是加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媒体对1980名上班族进行调查，57%的受访者说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鼓励员工加班。还有人说啊，有时候一周5天都加班，而且还没有加班费。而且呢，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公司就是有这种加班文化。无独有偶啊，我还看到了一条微博，发帖人呢是这个小米的高级副总裁齐燕说，即使小米公司做到了今天的规模，但是雷军还是每天都半夜1-2点才下班，中午饭是3-4点，晚饭是11-2点。这个背景是2017年小米突破了1000亿营收，只用了7年的时间啊。用企业的话来说啊，小米是天天以拖拉机的身体在跑高速啊。不知道雷军每天是不是得吃点小米啊，养养胃啊。这么工作啊，这个作息规律，那可对身体非常不好啊。哎，所以今天呢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这班儿应该到底怎么加。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伙人梁小飞。小飞你好。 哎，你好。 你经常和这个一些候选人打交道啊，作为猎头、候选人会不会问到你这个公司要不要加班，或者你会不会主动告诉他们这公司关于加班的一些文化？ 会的，他会问这种工作强度，而且还会问出不出差，对、 嗯、 都会去问啊、嗯。 好，那根据你的了解哈、啊，你所接触的行业， 嗯， 他们那种加班一般是一个怎么个加法？是像雷军这样的吗？晚饭是12点，中饭3-4点。 这一块来讲的话，不会没有他那么严重，但是适当的是会有一些， 嗯、 比如说在一周之内可能会有1-2天，他这个会这个晚一些， 嗯， 对，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 嗯、 但不是说每天都这样啊。 嗯，好，你所接触的是地产行业的这个人员比较多一些，是吧？ 对，嗯。 嗯，那么从你的了解来说的话，是不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加班的一个周期，或者是节点，什么时候加班多，什么时候加班少？ 那可能跟他从事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 嗯、 那比如对于财务来讲，月初月底， 嗯， 包括做人力资源的薪酬的这一块，月初月底也可能会比较忙。 嗯， 对。但是比如说对一些这种营销的时候，那可能他对于这种在开盘的周期，什么时间开盘，那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就比较忙。 嗯， 对。所以说可能根据他从事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那这个他的就是说不同的时间呢，可能他这个就是说点就不一样。 嗯 嗯， 这个地产行业在其他行业相比，加班算多的吗？ 地产行业的话，我觉得偏从这种中位线上来讲偏多一点。 多一点， 拼多一点，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适当的加班是可以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任何单位其实都不能保证这个八小时以内完成嘛，对，偶尔加班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一件事儿，对，因为有些公司有些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些救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抽出点个人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儿，对，我觉得这也义不容辞，毕竟可能在企业就职嘛，对。但是咱们朋友圈有时候可能经常会说得到，可能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加班，自己为什么不努力？怎么有这样的一句鸡汤？ 是不是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说腾讯啊，这个晚上11点多了哈、啊，还这个灯火通明， 通明 是吧？ 对， 那刚才我还说了雷军是吧？还那么吃饭，那是不是？那我该跟谁比啊？没个头啊，对吧？比我优秀的人多了去了。 其实相对来讲，就咱说加班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合理就还好，就跟自己的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跟自己比吧，别跟他们比。 对，跟自己比就可以了。 对，你要跟雷军就比位。 对， 是不是？所以有的鸡汤看起来好像挺激励的，是吧？ 对。 但事实上，如果你按照他那个模式走的话，会害了你自己，因为有可能自不量力。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才可以量力而行。对，相对来讲就是这加班啊，我觉得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化。对，然后比如说可能对于这种工作上升期的人来讲，那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工作强度和身心保持一个平衡点，包括对自己的时间管理要有一定的时间管理，那比如说像这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和重要紧急的事情，那可能他优先来做。那 重要不紧急和 重要紧急 哪个优先？ 相对来讲的话，重要不紧急应该更优先一点，因为把自己时间规划好，相对来讲重要紧急的事情就会少一些。 哦，慢一点啊，有点绕口， 是吧？ 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优先做啊， 优先做。 对， 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紧急。 对，而且重要的事情 了。 对，是这样。 因为这个事情都是慢慢的变得紧急。 是 吧？ 对，所以说一定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而且安排好自己时间的合理的分配，也会让你的工作效率会大大增多不少。是这样。 是，其实就是安排时间这个事儿。不是很多人都会。 这个需要去学，包括需要自己去总结，这是工作方式方法的一种。对。 你们这个行业啊，加班是家常便饭吗？ 会有一些，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每天基本上可能早上9点到9点半上班，然后可能下班的时候基本上也8点左右了。 那么晚呀？ 差不多一周的话，可能也得有3天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周期啊。 那都在公司里，还是要到外面去？ 有的时候在公司，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比如说出去吃个饭，那可能，但这就不算加班了。我指的加班就是在公司里边啊，对。所以说相对来讲可目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 你也属于那50.7%的人。 现在属于。 所以其实加班这个它不分你在公司里是什么样的位置是吧，那可能老总比你还忙呢。 对。 你走的时候老总还没走。 对，像我们公司孙总有的时候一问周六周日还在安排工作安排会议，我觉得哎老总比我还忙。 但有人会把自己的收入和加班的时间平衡起来算。就是你看我这么拼好像那个收入跟不上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加班和现在的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呢？ 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分两方面看。如果在当加班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薪酬呢，可能没有更大的这种幅度提高。我觉得在能够学到一些新的这种技能吧，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但当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加班过程中，可能也就碌碌无为，每天都是周而复始的这样一样的工作，那我觉得这样的加班其实是无效的，不建议这样去做。 所以就是要越加越有竞争力， 更有成就感啊， 成就感， 对， 是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场讨论的话题啊，班应该怎么加？ 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话题：世界很喧嚣，既然不能逃离，那就积极参与。观点： 有些事别人不问，你可能永远不会想。 问题： 就算只剩一秒，也不能放弃思考。案例、 话题、 观点、 问题，职场帮帮团四合一组合拳，请接招。 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案例分析啊，我们也请小飞，以这个专业人力资源顾问的角度来给这几位朋友哈、一些建议。有位朋友说，今年大四，6月毕业，一本虽然不是名校， 但是所学专业很出名，排在全国前几位。因为大三啊，把学分修得差不多了，所以大三暑假就在家乡的一家私企实习，中型企业，1000人左右。上司人很好，遇到的同事人也很好，因为我最小，都是把我当妹妹看，真心都是很热心的帮助我，感觉温暖。那时候觉得上班啊，真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真的很快乐。大小休基本不加班，下班后有时间和大家聚啊。然后一直实习到大四上学期十月份的样子。十月份的校园招聘开始了，经历挺好的，还帮我保留了职位，说我愿意的话呢还可以回来，好感动。我的家呢在江浙沪，所以呢我也不想出江浙沪，所以校招拿的比较好的 offer 呢都是北广深。我在外地上了4年大学，真心想在家里工作，所以我都拒绝了那些 offer。但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大三就已经开始实习了，所以并没有觉得找工作有多么的难。但是随着校招即将结束，我慌了，已经拒的那些工作机会没了，来的企业呢越来越少，周围很多同学都高高兴兴的拿到了 offer 去毕业旅行。这个时候我开始痛定思痛，是我太过于纠结了吗？插一句啊，我是选择恐惧症加完美主义的典型。所以呢继续回到大三我实习的那个企业，但是心态已经不一样了。之前上班的感觉真好，有企业愿意接收在校实习生，现在更多的感觉是校招已经拿到比这公司更好的 offer， 那我为什么只愿意委屈在此呢？我是那种好胜心比较强的类型，感觉以前成绩比我差很多的同学都因为校招走掉了，实习的公司也比我要好得多，我深深的感觉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所以爱折腾的我就辞职了，坚信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然后也算是幸运吧，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签了一家很少招人的公司，央企，世界500强，这家企业就算放到校招也算比较好的企业了，最最重要的是就在家乡，还可以每天幸福的回家。他的问题我先说一半，后面他还有问题，就是人生就是不停的打怪嘛，是吧？打了一个又一个。那我们先说他前面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哈。想问问小飞，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在选择前？ 首先啊，我听到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感觉，我觉得这女孩还是说比较纠结的。但是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就是说中经常也会面试一些人，相对来讲，她也会确实代表了很多的一部分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的这样一种心态。对，我觉得这个心态来讲的话，既然她两份工作都已经去尝试了，那与其这样，那她就是说，对于她来讲，就是说，无论她最终选择哪一个，她可能还会有这种彷徨或不安。对，所以与其这样呢，我个人的建议是让他在目前的这种大的这种品牌公司可以继续待下去。对，如果有一天可能他觉得这个特别不合适了，那这个时候那再让他去做一个更就是说可能一种安逸的选择，是这样的啊。 你看他在实习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一家单位了。所以在大学校招的时候把那些都拒了。拒那些还不错的公司合适吗？在那个时候。 相对来讲的话，他应该多跟这个多去交流，问一问不同的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可以做一些分析。所以我觉得拒掉的话不是特别明智的一件选择。对，因为特别像他这一种，如果有一家大公司去实习，或者有一些不错的公司，他还是说可以多去了解，然后最终再做这个决定，慎重一点啊。 他当时去那些大公司的原因就是不在家乡，他就一心想在家乡工作。 那这个可能对他讲，他得可能刚大学毕业嘛，他可能没想的那么明白。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他做一个选择，他得想明白这件事儿到底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就结果，他如果能接受，那他就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的想明白就是你如果一定要选择在家乡工作，就要接受 对 可以给到你的工作机会，哪怕是原来实习的那个单位。 对， 仅此一家，你也要接受是吧？ 对，相对来讲他要有这种心态啊。 可能之前自己想的太过于美好了。 对，刚毕业嘛，大家都是往着美好的方向去幻想，但是现实总是骨感的。 对，就是又想工作单位好，又想离家还不远， 对， 对不对？如果要选一个的话，这个时候是挺难的，是吧？要么选好单位，要么选离家近，是不是？所以他就 那个纠结，而且还喜欢跟别人比。 对，其实啊，就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就是说我和我的闺蜜，其实我们刚开始的话来讲，就我们也是一个例子嘛。她就比较喜欢那种安逸的生活。后来的话，因为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北京，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但她觉得可能不太合适，最后她可能回了老家这边做老师。对，但是我呢，可能就是在这边，就是说一直有再去工作嘛，对，我觉得可能一路上也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说可能导致了两种人的轨径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终结果都是好的，就可能我也开心了，我的闺蜜也开心了，所以这就是看个人的一种选择和他最后他要知道他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这一点很重要。 是，没有更好的，因为那些都是在比较，只有你自己觉得适合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接着再来打怪啊，貌似找到一个理想的了世界500强很少招人的央企他去了，而且还在老家啊。可是问题又来了，下面我说说他的问题。一，央企庞大，人际关系复杂。二，实习期间没有工资，可能有的人可以接受，但我不一样啊，我大三就拿工资了，并且后来还有提成，现在突然一毛钱也没有了。三，天天加班，一般要到8点，我是最痛恨加班的，完全不能忍受天天加班，如果上班时间挤到挤一挤，加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呀。可能因为实习从来就没有加过班，一下子突然天天加班到7点，真心不能接受。况且现在还要写论文，准备答辩，我本来就很忙啊。我是一个非常重视生活质量的人，每天工作长达11个小时，真心办不到。因为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貌似有一点点后悔了，开始怀念第一家实习的公司，怀念温暖的同事，简单的人际，不需要加班，每天都有工资的日子。也许有人会说我没出息，一点加班都受不了，但我想说，我是一个乐天派，任何事情都是以快乐不快乐为出发点，不快乐勿宁死。我总觉得人就是活一辈子，不快乐没有自己生活的人生是悲哀的，无论你挣了多少钱。而且我就是一个女孩子，我也没有打算做女强人，只希望工作稳定，有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好迷茫，我怎么觉得第一家公司把他害了呢？当然这是我的立场啊。 可能他这边啊，就是经历过这样的，就第一家公司可能给他带来内心，他会觉得这种安逸导致他的一个惰性。对，因为人在就温水煮青蛙嘛，就是说就是这样的道理，就是说他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可能适应了，对，所以说让他再去改变的时候，他总会去对比。所以说与其这样，咱们就断了他的这个念想，后期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公司当中一直可以不断的去积累去学习，然后这个有什么问题就这个去解决，反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 断了念想是反正那个实习单位也回不去了， 对 吧？ 对，就不要再去想了啊， 别的机会也没有了，你还能去哪呀？ 对，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嘛，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我觉得他这个前面那个实习公司啊，就有点像他之前谈恋爱遇到一个特别完美的这个男朋友啊，或者说女朋友一样，对不对？ 对啊， 就是任何后面接触到的对象都要跟前任去比较 比较啊。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心态吧。对，因为世上没有什么这种完美的事情，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和适应。对，所以说他在心态上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去转变，那我想他下一份工作或者说目前的这份工作都可以工作的不错。但他如果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那可能对于他来讲，无论是他以后的人生还是他的工作，可能都会是一个障碍吧。对， 其实从他的经历我们能看到，就是对于一家公司的了解，绝对不能停留在什么校招的介绍啊，或者是你在社会上啊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听一两个人聊一聊，真的是要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去和他们打交道，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慢慢的有了一个对这个企业的认识。 认识，对。 所以他这种认识也是从加班开始，从和人打交道开始哈。其实在你所接触到的这些社会招聘啊，猎头去寻找候选人的这些经历当中，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共性？就是 很多人他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公司之后，发现种种的不适应。 会有啊，像比如说像我们这边之前会找到一些，就可能最近的一件事件例子，这个人年计划是在77年，他去到一家公司做设计部经理，但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设计部的经理，这样这个负责人，对，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刚到这个公司来讲，他觉着公司的这种属于比较平稳，他个人呢，这个时候他可能又想着往上去发展， 嗯， 对，后来可能他就离开了这个公司，但是可能对于他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讲，很多东西家庭或者是这种工作强度，包括选择更高职位，他是有很大风险的， 嗯， 所以他这个可能还没有想得特别明白， 嗯，他就受不了那个平稳， 对，所以说那可能如果他去那家公司的时候，他可能也受不了那种这种高风险的这样工作，所以说，这个东西相对来讲，就看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就是说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完美的， 对，一定没有完美的，我觉得世上没有特别完美的事情，没有， 是，所以要么就这个别去， 对， 是吧， 嗯， 要么去了之后呢，你要想我再走这个成本有多高，我是不是能够在这里适应下来啊， 对， 可是这个孩子他说任何事情都是以快乐不快乐为出发点，不快乐勿宁死。哎呦妈呀，说的这个，我好担心呐！你觉得会改变吗？ 就对于这种很多的90后啊，他可能更多的是以我自身的这个快乐不快乐去一个衡量的标准。 嗯， 对，如果与其他这样的话，那我个人觉得，那就让他去碰碰石头，碰到之后，他可能会反过来，可能会更加的去思考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啊。 那万一他想不开呢？ 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他的这个学历啊，各方面其实都还是比较 OK 的。 嗯， 对于他来讲，我个人给的建议真的是找一份相对来讲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可以长久一些是比较好一点的。嗯，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他的学历各方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因为他自己说了，我的专业还是在全国排名很靠前。 嗯， 所以你看他其实，先不说他去不去。他还是有很多工作机会来找他的， 嗯， 实习的那个，包括校招也很多 offer 来给到他，包括这个央企也给到他，就证明他其实还是自带光环的， 对， 是吧？包括他的同学也都是嘛，比他差的也都好像也挺好的，就证明他这个学校和他这个专业在刚毕业的时候还是有竞争力的， 嗯， 但是我总感觉他如果这个竞争力不好好利用的话。再过一年两年他就没有这个光环了。 是吧对。 因为你再过两年就不是应届毕业生了，大家就不会，就是你们现在会用这应届毕业生的心态去看社会人才吗？就看他的本科当时毕业于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 有的时候也会看，但是不作为最主要的因素啊。 是吧， 对。 更重要的是看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 背景，他的经历，对。 对。所以可能他后来成了一个社会人之后做了些什么，在哪个地方做的，是不是更看重？ 对，是这样的啊。 以你为例的话，以你来挑选候选人这个角度为例的话，你都看重哪些？ 以我来讲的话，首先来讲的话，那可能年纪。对，年纪，然后之后过往的工作背景，那比如说有大的这种公司，而且稳定性的话一般都是一段公司3到5年，对，那这样一定是根正苗红的。另外再看他的学历，对，他的学历，那这个是一定要，因为我们现在来讲从业都讲一般都是至少是本科以上，可能地产这一块老八校新八校，对，会看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从简历背后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说，在没在过这种民营公司待过，还是国企待过，那可能针对他的这种待的公司的背景，可以从他背后看到一些故事，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大致会关注的这些点， 好，其实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想法啊，大家应该在不同的阶段和猎头聊一聊。 对， 或者是去网上 这是很好的事 啊，看一看这个你所期待的那个职位，他现在挂出来的要求。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有阶段性的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猎头会给到你一些这个职业规划的经历，是吧？那么一些公司现在的这个文字上对于岗位的描述，也会给你更加清晰的这个方向。 对， 两者结合起来可能才更加有竞争力。好，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啊。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伙人梁小飞，请他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迷茫和困惑。小飞你好。 你好。 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案例啊。他说，我们公司有点大，各部门啊分得比较开，新入职的员工暂时只有我一个。入职已经一个星期了，总是感觉那些有经验的前辈拿脸色给我看，虽然也有对我笑眯眯很和蔼的老员工，可是周围坐的老员工说实话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了。我很努力的去跟他们沟通，比如水壶没水了我会去主动打水，可是却感觉不到一点点归属感，总是觉得自己像一只摸不着头脑的小白鼠一样四处碰壁，真的很难过。虽然确实我懂得不多，也有努力完成老板布置下来的任务，虽然上司也鼓励我，可是周围的环境我真的觉得好压抑啊，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还是说大公司的风气就是这样呢，或者说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呢？哎，小薇，一般你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工作机会，有没有处理过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啊？ 会有。首先来讲啊，就是说不是所有大公司或者公司都是这样的，它还是说不同的公司来不同的去看。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还是他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因为从这个故事当中来讲的话，不是说这种所有老员工对这个人就是说针对他，而且我也是觉着可能相对的力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说并不是针对他，所以说他要做好的就是说呢，如果就是说公司的这个发展对他来讲还是有的学，那他应该做到的就是说积极努力的去完成工作，包括他也不有领导们可能跟领导这边去沟通去协调，对，而不是说在这里去过多的猜测，或者可能是不是针对我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他要想明白，如果要他真的想这个公司好好做，那就放开了心态，就是世上这个就是说本无事嘛，就是庸人自扰之。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把事情看得简单一点，可能反而也会更好一点。 就是他太敏感了是吧？ 对，会有一些相对来讲做事情嘛，特别是他现在这个年龄段，还是说以这种学东西啊，包括这种积极的活跃一些会更好一点啊。 可能这家公司确实给人的感觉不是那种主动型包容型的。 对，是这样的啊。 是吧？所以他刚刚进去没有受到同志般温暖的这种待遇。会有一点点冷淡。是吧？ 会点失落 有点失落。但是其实小飞的意思就是你对事不对人吧，是吧？ 对， 把这个工作干好。大家呢是同事之间那种关系，你也别抱太多的期望， 是吧、 嗯、 慢慢的可能 就好了， 就会好一些。 对，缓和一些嗯。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嗯 啊，进去之后和领导不和，和同事不和，还会再反过来问你意见吗？ 因为是这样，但凡有矛出现到这种上升到已经有矛盾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可能解决的概率就不是那么大。 嗯、 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要么他去适应这个事情， 嗯， 要么呢，可能他会选择离开。 其实有一些候选人，嗯、他们在去新的单位之前，会跟猎头聊一聊这个他的同事和老板， 嗯、 特别是老板， 嗯， 是个什么人， 对，嗯、注重哪些东西啊、嗯嗯？风格， 对这块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建议。 可以啊，因为像做我们这一行，我们会知道每家公司每不同的风格，对、 嗯。 就比如说像这种国企央企啊，它相对来讲希望呢可能人员偏稳重一点、 嗯、 对，然后之后比较低调务实一些，在这种各个人际关系上他懂得平衡这种关系、 嗯、 对，然后可能也具备一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落地性，工作上还是说要有、 嗯、 还要实干一些。但是它需要平衡，但是对于这种民营公司啊，或者是说这种快速发展的这种公司，相对来讲它可能倾向于这个人雷厉风行，对于某些东西来讲它一定要就是说落地性强，执行力高，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对于某些事情就是说可以高调一些，对， 高调一些， 对，它不一定会说像这种国企凡事都低调为主。 你看他们的朋友圈会看到不一样的内容吗？ 还好，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某个公司开项目啊，可能周年庆典呢，或者自己会晒一些这种生活啊，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一般的话在国企央企都很少晒他的一些这种比较相对说比较高质量的生活、 嗯、 但是像这种民营公司的人啊，他可能相对来讲他会、 啊、 有的时候会晒一些啊、 哦、 对， 好、 嗯、 很有意思。那会不会就是、 嗯 跟他们聊到，哎，这个老板的性格是什么？就是你直接的领导的性格是什么？你跟他合不合啊？你们会聊这些吗？ 会啊，因为他第一次在，比如见到老板的时候，他会有个自我的感知， 嗯， 因为大家会有个第一印象嘛。但是随着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给他一个更深入的、很直接的一种方式。比如老板这块来讲的话，那他虽然人比较 nice。但是的话他会比较关注结果，那可你过来之后，那除了就是说这个大家的这个就是说眼缘比较好之外，那更多的是那比如说这个一二三，我老板现在需要落实的这个点也去需要就是说这个要完成， 嗯， 对，所以说跟他去说，然后让他更深入的就是说可能跟老板的一个风格，包括老板的这个人的一个做事的这就是那个派系吧、 嗯、 就是说要跟他表达清楚，这样让他更加的怎么样知道更好的去适应。 你们会把老板分成不同性格的人吗、 嗯、 或者是把不同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哈、啊 嗯、 给他归个类吗？这属于什么类？那属于什么类？这脾气急躁型，那个呢温文尔雅型，这个有什么型？ 会有一些、 嗯、 就是像我还是说会以一些这种就是说企业性质来划分吧，就是这种有一些老板相对来说会有那种比较稳重一点，而且相对来讲比较谦和、 嗯、 但是人呢可能做事情也会比较这个快刀斩乱麻，这种就是他随和，但并不代表他不做事儿，或者说他做事不雷厉风行。相对来讲的话，会有这些老板，还有一些老板呢，他是一种就是说注重一些品质啊，或者是说什么样，他可能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完成，或者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品牌度。对，所以说可能每个咱们就分具体细节，可能每个老板都不太一样。对， 嗯、 但具体还得跟具体的事情来具体来分析。嗯。 啊所以你们在介绍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们俩的性格合不合，你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考虑呢？ 性格的话应该会放到第二个位置吧。 这么重要的位置。 对，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长久下来、 嗯、 就是我一直比较强调是性格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好改变的。 这也像过日子一样啊。 对，但是他虽然不好改变，但他可以选择去接受。 嗯， 对，所以说他可以在这个公司，哪怕他就说白了，他可能不太舒心，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公司可以做的还也可以蛮长久。对、 嗯、 他也是需要不断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遇到这样的领导该怎么办啊？你已经去了啊，我们提出了三个领导，分别该怎么办呢？第一，遇到面对上班时间不安排工作，总是下班以后让加班的领导该怎么办？就是要下班的是临时布置工作。 如果遇到这样的老板，首先我觉得这老板啊也挺奇葩。对，因为相对来讲这个时间安排的也不是特别合理，但如果万一遇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是要选择去沟通协调，可以拿出一套方案说，我大概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周期，可以保证工作按时按量的去完成，可以和这个领导去交流。第二个，那比如说领导这边哪怕交流他也不同意，那他可以直抒的表达说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那可能我今天确实说不想加班或身体原因可能不太舒服，也可以这样去表达。对，但我首先表达的时候一定要先去协调，协调不了那可能再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来做选择。 好，可能有些人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啊，主观性比较大一些。 会有这样的啊。 是，其实我倒是听到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主动向老板确认，不要老板给你派活。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对， 好。所以说呢，你在这个每天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不断的，像这种情况，你不能让老板找你，你要不断的找他。 对，这样的话一天找完之后，可能也就早早下班了。 对对对，你看这个活做的这个行吗？阶段性的汇报啊。 对。 然后呢，其实有人说的，说你不能让老板牵着你，你得让你牵着老板走。或者说你催着老板啊往前走，这样的话也给他没有那么多随心所欲的空间。再来看第二个领导啊，这朋友说我领导特别固执。业绩不好，他招新人，新人来了之后呢，比老员工还差，我们劝他，他也不听，该怎么办呢？ 其实对于这个来讲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个事出有因，首先要分析一下老员工的业绩为什么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分析一下。还有是因为公司的平台呀，还是薪酬啊，还是说这个大的环境不好，那可能还是大家不够努力，还是氛围可能已经僵化，那可能把这个环境，就是这个大前提要思考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个就是说员工可以把他这个提出一些方案，可以跟领导去进行一个交流，最终把这件事情落地。第三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新人招聘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更多的是员工和领导之间不断的去碰，可能给予领导一些方案性的解决，那可能这个事情最终才可以得以真正的解决。 老板把问题归结于人，是吧？不行就换人。其实很多问题可能还真不是人的问题。 对，不是人的，有的时候不是人问题，可能是公司的薪酬啊，比如大家可能对薪酬不满，没有这种高的这种激励性，那可能也还是说行情不好，对吧？或者说可能这段时间大家竞争对手比较多，对吧？所以这东西不仅仅是员工的问题，所以这东西有的时候也要给老板看到一些东西，让他知道某些点是不是说我们主观的，有些东西是客观，让他认知到这一点。 这老板就是固执啊，偏见，就不愿意听啊，那是不是这样的老板就让他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呗？ 这一块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说得，就是说如果要在前期能够在适当的方法内可以让他避免，当然是最好，但是 操着老板妈妈的心， 但如果真的避免不了，那可能这个东西也只能这个样子啊。 对，我想说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谁是老板，对吧？ 对， 既是老板再不对怎么变，你不能把他关起来吧？ 对， 是吧？ 就像我们之前是有个大型的公司，老板总会改这种设计方案，像海南啊、丽江这个东西改来改去的。其实并不是说职业经理人不 OK， 更重要是老板他的思维可能在不断的去变。对，所以说老板思维，看这个设计图纸又重新这个改的话，它需要很多的成本，然后老板又觉得这个职业经理人在遇到某些问题上可能不够那么的这种前瞻性。对，所以这就导致了那后期可能真的是只能是改来又改，改来又改，这只能是老板的问题啊。对，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改变不了，就像你说的，沟通也不管事儿啊，各方面的建议也不管事儿的话，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我觉得 这也是 你工作的一部分， 对，得接受， 对吧？就工作职责里写了一句嘛，领导交办的任务嘛， 得完成 啊。领导也可能交办一些不合理的任务嘛， 对，得吩咐，这领导吩咐的任务得完成，对，这种 是吧？等领导自己明白过来了， 对，可能也需要点周期， 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问题激化呀，但是 计划在态度上。 啊，对，工作态度有的时候也会有一部分因素。 就是你本身是好心去跟领导沟通，是吧？建言献策。可是呢，晚上聊聊之后呢，你会觉得领导好像不够重视你，是吧？那领导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对吧？ 会有啊。 所以是不是会有一种更加中庸的方法，是吧？你该提醒的也提醒了， 嗯， 最后你用结果来说服领导可能更合适一些啊。 对，其实就是在职场上他也会有一些这种方式和方法嘛，就是说要懂得如何去跟领导沟通，如何去把自己的工作去展开。因为去新入一家公司更多的时候其实要观，对，就是多看，就是说这个多看少说，对，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点。无论是到任何的高度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其实都知道其实会有一定这样的道理。 就以你们的工作为例啊，比如说某公司招一个岗位，来了确实也找到了，干一段时间不行又换了，换了之后呢又不行，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啊。那就像我们这段时间找个投资拓展的人，之前这个前十强公司待了半年多，又去了另外一个公司前二十强又待了半年多。所以说有些东西是客观的，那比如说像公司这边萎缩，但是当连续这一段经历发生三段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解释不通了。那他一定要得从自我的认知上来讲，是由于自己性格原因，还是说是这个自己的适应能力的问题，那他得需要对于自己来讲进行一个反思。对，像这样的人可能在职场来讲短期内不是，就可能他的优势已经会降低很多。对。 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他老招人，老觉得招来的人不合适，老换人。你们还会愿意帮他去招吗？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稳定性嘛。对，像这样公司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帮着招。 也挺累心的。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人选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老板啊，他或者说可能公司这种氛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如果面对这种问题呢，可能我们首先要跟人选前提的时候要有对他让你有认知，让他有心理的接受的准备。对，这样的话可能在后期他在落地的时候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好啊，再来看第三个领导啊。这第三个领导也是一个不撞南墙心不死的主。这位朋友说，我是公司聘请来的专业人员，领导对他提出来的项目啊什么也不懂，他说我以我的专业能力告诉他不可行，还给他举例解释了一大堆，可是他呢偏不听，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后来项目失败了，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资源，好几次了，我很无力。 其实面对这种固执的领导啊，就是说可以选择跟他去沟通，但是如果沟通不成的话，那就不要去说太多，因为可能说太多的话最终也适得其反。对，那这样的话那就是先这样去做这件事情，等过两天可能领导心情好，或者说找一个契合的时机，大家还要再去碰一下，那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要懂得曲线救国，不要什么事情特别直接，可能要找一个时间周期，然后不断的去碰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他还是对自己的专业度啊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的。 对， 就是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不行的。你们一定会失败。会浪费很多钱的。其实他还是本着一个高度的责任感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出发点是好，但过程没整好，我们的关系还不好啊。但是呢，从新的角度来说呢，又不愿意看见大家浪费时间和钱财，是不是？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内心是很纠结的。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的话，他需不需要考虑一下工作机会呢？ 因为是对于这样的人选来讲，他的专业度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要在这个公司来讲，他的用武之地或者他自身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可能就会偏低一点。对，所以说那就看他自我的一个选择，如果可能有更合适的机会，我觉得不妨也可以去聊一聊。 其实他所说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 嗯，对，会有 专业的事情，你应该让专家去决定的，是吧？ 对， 嗯， 所以这件事情呢，但是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在这个职场上来讲，人的这个人际交流很重要。 嗯， 像我们这边推荐过去很多不错的，其实最终在企业也最终落地了，而且有升职加薪的这种人，其实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有个共性，就是相对来讲，人的这个人际交流能力挺强的。 嗯， 他懂得平衡很多东西，另外一个他懂得就是说，这个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对这种尺寸啊，或者这种氛围拿捏的特别好，而且人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谦和，知道哎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交流。 所以你的工作也从很多的候选人身上能学到很多。 对，看到了很多。对，因为每天经历的简历呀，包括和不同的人选进行交流。对，我一直觉得在职场上来讲，其实没有捷径。 嗯， 只要不走弯路呢，其实就是走了一个捷径。 哦， 对， 好。刚才你谈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这个平衡和找准时机。 嗯，对， 对，那实在不行老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也是可以去寻找啊慧眼识珠啊的公司或者是老板的啊。 对，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也应该给自己一个调整的期限啊，就是说我很努力了啊，我很努力调整，可是我还是不行，那我还是换一下吧。 对，凡事呢，我就觉得包括我对我的这些候选人，我一直也跟他们也有比较大的共识吧，就是凡事尽力而为，不后悔就好。 嗯， 对，别个有一天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在公司，是不是我应该再去做怎么样的事情，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把自己该想到的该做的就都做了，那有一天我挥挥手这个离开的时候，我人也坦然荡。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不会后悔。 嗯，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工作机会，那可能对于他以后来讲，每一段都没有后悔。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方式吧，我觉得也比较好。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哈，正好呢，小慧呢，她所关注的领域呢是这个房地产领域哈。 嗯。 我们也最近看到了这个很多地方关于这个住宅呀、商业地产呀，或者是一些产业园区的啊，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哈。 嗯。 也想请小飞来谈一谈，就未来这段时间在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的工作机会，行业发展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 嗯，因为从传统的这种房地产来讲，住宅啊或者这种商业，它已经趋向一个饱和期，在这种发展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对，反而呢对于地产行业这块来讲，后期的话像有一些这种像这种娱乐性的，对，这种文化产业文化园儿，对，就像我觉得之前马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未来的以后大趋势，一个是快乐，一个就是健康。 嗯， 对，所以说可能后期的这种文化旅游方向会是一种方向，还有这种产业的这种新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现在的市场上比较火的就是这种公寓类的。 嗯， 因为大家会发现这种短租房它在这种长期的这种效益上会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可能这个就是属于殡葬事业吧，就是对于房地产来讲，它会涉及到一些后期的墓地啊，就是说开采啊，包括这个建工这一块，可能这也是它的一种方向。 嗯，好，满足不同时代的人。嗯 啊，对， 他们的需求。 对，从开始到现在到这个结束都已经满足了。 好了，真是覆盖人的全生命周期。 对， 好，只不过呢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啊， 嗯， 这个不同周期的需求表现出来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满足生活的是吧，有的是满足娱乐的，有的是满足其他方面的。从总体的这种岗位的需求量来说的话， 嗯， 和这个岗位的薪酬来说的话，和往年比有变化吗？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像一些职能条件的这个人的薪酬可能会是持平的状态。 嗯， 或者略微稍涨一点点，5%吧，差不多这种状态。但是相对于某些像比如说拿地产行业来举例，像它的拓展或者它的前期，对，有一些这种岗位来讲，就是拓展前期它可能这个薪酬要比之前可能增幅个30%到50%之间，所以它不同岗位它会有一个就是说就薪酬增长会更快一点。 嗯， 对，因为这拓展呢前期也是市面上比较急需的人才。 嗯 嗯， 岗位的数量呢？